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请关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戏剧空间，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您收听话剧《蝴蝶是自由的》。蝴蝶是自由的，根据美国百老汇名剧改编而成，为经典浪漫的爱情喜剧，曾经被改编成电影《蝴蝶小姐》，轰动一时。故事围绕着一个长期在母亲呵护下的失明青年，为了逃避家庭的束缚而毅然离家外出去体验生活。在当时追求自由生活的环境下，青年邂逅邻居一名对爱情缺乏信心却生性开朗活泼的早熟少女，在快节奏的交往中，他们迅速地坠入爱河。青年的个性得到了解放，却也在家庭的管束与追求自由之间突出两代人的矛盾与冲突。直到男子的母亲来访，少女对男子的爱恋与母亲对儿子的溺爱都受到了挑战。在剧中，焦元扮演阿纪，于毅扮演阿东。 所以连电话铃声显得特别的柔和。我很好，不用担心了，我这里天气挺好的，不用担心了。你那里天气怎么样？我这里天气真的挺好的，不用担心了。你总是问我这几句话。昨天晚上我没有出去玩，我租的这个房子我很满意。昨天晚上没有出去玩，我约了几个朋友来开 party。 你干嘛一定要问多少人呢？好啊，12个半。对，12个半。你把我管得像小孩子一样，可不是半个人吗？妈妈，昨天晚上没有玩到天亮。什么？什么时候啊？不可以，不可以，说过不可以，今天下午一定不可以。你要来曼哈顿市中心，你就自己来买东西，但你不要来找我。不行， 我们不是已经约法三章了吗？两个月之内你不能来找我。When I say you do it properly, they face lifeless every direction. People and especially the home front. The award-winning drama Soldier Soldier, Saturday night on Star World. Hakuna Matata.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我听不见。我只是希望你把收音机的音量稍微调小一点。你用不着完全把它关掉。管的是什么？你知道这些墙薄的就跟纸一样。 我说跟草纸一样薄才对呢。喂，过来喝杯咖啡嘛。 不用客气，我已经喝过了。 哦，不是，我是说我要到你那儿喝咖啡。 哦，要来就来吧。门没锁。 我不请自来，你不会介意吧？欧哥，两帮我拉拉链，我自己够不着。 哇，你的客厅比我在那儿大多了。 这不是客厅，是整个房间，里面有个卫生间才叫大呢。 哦，你搬来多长时间了？ 一个月。 哎呦，我刚刚搬来呀，才两天。我没有签租约，就是按月计算。 你这儿真是干净，什么都井井有条的。 我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当然可以井井有条了。 哎，我那什么东西也没有，可是啊，满屋子都是东西，我总是乱七八糟的。哎，不过我听人家说呀，说男孩子是比女孩子干净。哎呦，我喜欢你这个天窗，我那边没有的。哎，这是什么呀？ 什么？ 四条柱子。 哦，我的床。 床？ 嗯。 最舒服的一张。哎，你自己弄的？ 不是，是从前的房客留下来的。他是个嬉皮士，他说睡得越高越容易兴奋，越容易嗨。你咖啡要不要加奶或糖啊？ 啊，黑咖啡就可以了。 给。从前呢，我是可以租你那边的，我就是因为喜欢这张床，所以租这里。 真舒服。 啊，小心烫。 哎，正好。哦，这次你请我，下次我请你吧。 不用客气了。 哎呦，你救了我一命啊。喂，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非常个人的问题呢？ 问吧。 你为什么不让你妈过来找你呢？ 你怎么知道？ 哎呦，你要是在这儿能听见我那边的声音，那证明我在那边能听见你这儿的声音呢。哎，我估计这个声音呢是从这扇门底下传过去的。啊，我看这门根本就没用。 那扇门是没有什么用，因为从前你的房间跟我的房间实际上是一个大房间。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我回答你什么问题啊？ 你为什么不让你妈妈过来找你呢？ 这个问题就像是一出拨来拨去也拨不完的连续剧。我妈妈不想让我一个人出来住，因为她不相信我一个人可以独立的生活，所以我就跟她约法三章，我自己搬出来两个月，两个月之内她不能来找我，我现在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那为什么你跟你妈妈说你昨天晚上开 party？ 什么都给你听进去了，你是联邦调查局的。 过奖了。 OK， 我整天跟我妈妈说，我请朋友来开 party， 或者跟她说我出去参加别人的 party。如果不这么跟她说的话，我妈妈就不会明白我为什么要一个人搬出来住，而不愿意跟她住在一块儿。她肯定会很讨厌这里，她就是不来看也是会很讨厌这里。他可能一进门就会说，哦天哪，我真是忍不住要哭了。 他很喜欢哭的。 不是，微笑而已。 哎呦，他要是真的想哭，叫他去看看我那个房间，他肯定得哭疯了。哎，起码我觉得你这儿比我的那儿干净多了，而且你也不是小孩子了，自己也会照顾自己的。你多大了？哦，我十九。 按我妈的标准，我今年十一岁，明年十岁。 喂，你妈跟我妈是不是同一个人呢？我妈总是也不希望我长大。其实啊，她是不希望自己变老。哎，要是有人说我跟我妈长得像两姐妹呀，她肯定得乐疯了。哦，所以她现在每天都装作是我的姐姐。哎，你干什么的？ 什么都不干。哦， 我弹吉他唱歌，希望有机会能够登台演奏。 我昨天晚上听见你在弹了。 对不起，打扰你休息了。 哦，不是不是不是，不过要不是你弹来弹去都是弹着同一个调子，我真的以为自己在听唱片呢。 是这样的，我不会看谱子，全凭耳朵听来学作曲。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写出几首好听的歌，如果这样的话我会赚到钱的。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搬到从前的家里面，我现在住在这儿，这儿就是我的家。 耶、 yeah. 哦对了，你叫什么？ 啊 Jill。 不过正确来说呢，我应该是 B 太太才对呢。我结过一次婚，在我16岁的时候。 16岁 啊？ 那你有没有征求你父母的同意？ 哎，我妈签的字啊。我跟她说呀，我怀孕了。 你什么？ 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真的有了。哎呀，可是我妈那一双眼珠子几乎要哭出来，因为她怕一下子从我的姐姐变成外婆了。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什么？ 我不像是离过婚的，我还是个小女孩。 我没这么想过。哎，你们结婚多久就分开了？ 哇哦，太久了，好像好几年那么久，其实只有6天就分手了。 6天？ 啊哈。这也不是 object 的什么问题，也不是什么人出了什么问题。 哦， 这个呢，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的那种明知故犯，还是要一犯再犯的那种错误。 他怎么样了？ 谁呀？ object？ 嗯。 我不想提他了。 哦，对不起，如果你不想提就算了。 哦，不是不是不是，其实说了也没什么问题。我想有的时候说一些你不愿意说的话倒是挺有意思的。 嗯， 可能说出来呢还会舒服一点。阿 Jack 呢长得挺可爱的，很讨人喜欢，不过就是太幼稚了，你知道吗？因为男孩子是比女孩子干净，而女孩子就比男孩子早熟。我告诉你，我们初次见面就一见钟情，然后每天呢就跟国庆放烟花那样激情。哎呀，反正没多久吧，我们就已经站在婚姻登记处那儿举行婚礼了。哒哒哒哒。 你认识他多久？ 2-3个星期吧。喂，你明不明白呀？我们真是举行婚礼了。那个时候啊，我连中学还没念完呢。哦，我记得结婚那天呢，我还有2科测验呢。哎，我就一边行礼一边呢就想着测验的东西。突然之间我听见那个登记先生说，阿 Jack， 你愿不愿意娶阿 Jill 做你的合法妻子，至死不渝。哎呀，我的妈呀，我一听见那个死字马上给吓了一跳。我突然之间觉得那个婚礼就像个葬礼似的。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是真的。哎，你仔细想想，有的时候结婚也挺恐怖挺灰色的。哎呀，就好像给人家活埋了似的，活埋在阿 Jack 先生之下。那个时候我真的想冲出去对着黑夜尖叫。 那你有没有冲出去对着黑夜尖叫呢？ 我怎么尖叫啊？那个时候是上午10点多，光天化日之下，我怎么尖叫得出来啊？所以我晕倒了。最可恶就是我说了我愿意才倒下来。我他妈早点倒下来不就行了吗？真他妈笨。 但是既然结了婚，为什么不尝试共同生活下去呢？也许会很幸福呢。 有啊，我真的尝试过了，我一共尝试了6天，就知道不可能的了。 你不是真的爱他吗？ 爱他？ 嗯， 我用我的方式去爱他呀。 你用你的什么方式？ 哎呀，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嗯，反正我觉得你要是爱一个人，不等于要一生一世跟他待在一起。可是阿斋他就很爱我，很爱我，非常非常非常的爱我。我最不喜欢就是这样，所以我伤了他的心，我也觉得很难过。 嗯， 我说过从今以后我不会再伤害任何人。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婚姻就像是一种承诺，一种约束。我就是不喜欢受约束。哎呀，就好像给人家卷进漩涡的感觉似的，你明白吗？ 我明白，但我不同意。 哎呀，你不同意就是你不明白嘛。 可能是我搞错了，应该是男孩子比女孩子早熟，而女孩子就比男孩子干净。 什么？ 你总是把烟灰弹在桌子上，难道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你动了我桌子上的烟灰缸啊。 烟灰缸不在这儿了，你瞎了。 对啊。 什么对啊？ 对啊，就是你说的没错，我是瞎了。 你别装蒜了， 我真的是个瞎子，一出生便双目失明。 你是瞎子？你是高度近视吧？ 从头到尾什么都看不见。 真他妈该死，怎么说了半天跟瞎子在这儿说瞎话呢？ 哦，我没事，你不用介意。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刚才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不是，我是说我刚进来的时候。 你又没问我。 我问你，我怎么问你啊？难道我见人家门口就问，喂，你是不是瞎子呀？ 那我也没有理由第一次见人就说，嗨，你好，我叫当 Baker， 我有眼不出。 你，反正我要是个瞎子，我一早就说清楚了。 我只是想看看你什么时候才会发现我是个瞎子。好了，现在被你发现了，那你是不是要冲出去对着黑夜尖叫啊？ 你竟然还有心情说笑。 哎，你听好了，我最最烦最最不需要的便是别人对我的同情，我自己呢从来不同情我自己，所以你也不需要同情。 那你对正常人的生活适应得很不错呀。 没有啊，我不需要什么适应啊。如果说我一出生不是瞎的，后天瞎了，那我需要适应，那我一出生就是瞎子，所以就没有需要什么适应。我六岁才知道其他人不是瞎的，但那个时候基本上也感觉不到盲人和非盲人的区别，所以说你我都不必那么紧张，我们还是说说笑笑吧。啊， 说说笑笑。 嗯。 哎呦，你觉得看见东西很可笑的吗？ 那我们就不谈失明这个话题不可以吗？ 可是你知道吗？ 嗯。 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瞎子。 真的？ 嗯。 恭喜你啊。哎，有没有给你发张奖状？ 哎，我看街上的瞎子是有个小狗给他带路的。 狗？ 啊， 那些狗太招摇了，我自己走不是挺好的？ 可是纽约的街这么乱，我不是瞎子也觉得寸步难行。 并不难啊，我用手杖慢慢来走，我会记着走多少步便是杂货店、洗衣店、药房。 洗衣店，我正好要找洗衣店呢。 熟食店旁边出大门右转45步。 哟，怎么我每天经过什么也看不见呢？ 哦，你也是瞎子？ 你真会说笑话。对了， 嗯， 那在家里呢，你不怕碰到什么东西吗？ 不怕，因为在这个屋子里的每一样东西我都记住了。床、卫生间、吉他、手杖、书柜、书。 哎，书什么书啊？ 王子书、沙发、茶几、电话、浴缸、录音机、大门、冰箱、碗碟、杯盘、文人相册，还有。你能把移动的烟灰缸放回原处吗？烟灰缸。所以说呢，如果你没有移动过我的东西的话，在这个屋子里每样东西我都找得到。 强多了，我他妈的那个房间乱七八糟的，找什么也找不着。哎，你不信呢，去看一看我那个房。哎呀，真他妈该死。哦，我意思是说， 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介意吗？除了我看不见东西之外，我和你们普通人没有什么分别。最让我别扭的反而是你们普通人对我们盲人做出的特殊的反应。有些人会感到内疚，这点我妈妈占了第一位。还有些人会认为我是个文艺大悲剧的人物。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跟他们说，不，我不是。 我从来没有想过盲人会像是你这样的。 盲人当然不会都像我这样子了，因为我们每个人瞎的程度和原因都不一样。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意思是说，我以前想象这个瞎子是非常可怕的。 哦，我们盲人呢通常都是在晚上才起床，然后到别人的家里面去吸血。 你吓死我了。对了，那盲人是不是真的有第六感的？ 哪有什么第六感哦，不过除了第六感之外啊，只是我们的听觉、嗅觉、觉这三样我们经常用的嘛而已。 你真是太棒了， 说了这么老半天，你一点不觉得不开心？ 我要是个瞎子，我肯定觉得非常痛苦，肯定觉得非常苦闷的。 你不会？ 哎，我会的，起码我没有你这么乐观，没有你那些勇气，那些忍耐，哎呀，反正这些优异条件 我也没有啊，只不过我天生就如此可爱。 那你不仅是这样，我不像你，你有这么多的优点。 你这是在夸我？ 是真的，可能是你念书比我多吧。不过我也会念一段马克吐温写的台词。哎呀，我很喜欢那段台词的，我每天呢都念着那一段，你要不要听？是马克吐温写的。 好啊，念。 我希望你给我自由，自由的蝴蝶是要飞翔的，人是不会对海伦时间网站不公平，给予蝴蝶飞翔而不允许它自由。我相信自由这个东西。怎么样，我刚才念的好不好？ 哦，这不是马克吐温写的。 为什么不是啊？ 因为是狄更斯写的。 真的？ 海洛史坚堡呢，是狄更斯小说《Bleak House》里面的人物。 我从来没看过狄更斯写的书，马克吐温写的我也没看过。我以为这些台词是取自马克吐温的呢。哎，那你看过那个？真他妈该死，又说错。 我看过狄更斯的书，那些名著都有盲文版的。还有，请你不要介意对我说看字可以吗？ 可是对着盲人问他有没有看书，多尴尬了。 也可以说我们看书呀，而且我们看得非常快，只是不是用眼睛在看，而是用手指头在看。如果你最近问我看过什么书比较尴尬，那就问我最近摸过什么书不就可以了。 哎，那有人给你念书吗？ 有啊，念报纸跟杂志什么的。 我有时间也给你念念吧。 好，有空就来。 哎， 不过不用每天按时候来。你有没有黄色杂志啊？ 没有。 讨厌，就是这类书没有盲文版。 哎，你看什么杂志？你摸什么杂志的？ 我摸 Newsweek 时报，我只是想知道世界上每天在发生些什么事情。 其实啊，我也应该看看这类杂志，我平常啊连新闻也不看。不过我看我自己啊，对什么也没有兴趣。 可能吧，不过除非你是块石头，要不然你一定会对某些事情感兴趣的。对了，你不是刚才说你对自由感兴趣吗？ 对呀，可是你得先填满了你的肚子，才会去其他东西感兴趣呢。我现在最大的兴趣就是吃东西。 你饿了？ 嗯， 请便。 I love you。其实啊，我觉得兴趣这个东西呢，一定要非常了解它才可以呢。我呀什么也不懂，所以什么也不想去问。 你为什么对自己没有自信心啊？ 这可能就是我了解自己的缺点吧。 但是我感觉到你有很大的潜能，只是没有很好的把它发挥出来。 那你帮我把它发挥出来不就行了吗？ 你自己发挥出来不是更好吗？ 让我吸，让我有终分手，在爱后你若走就全部带走，我不会流泪，不要为我愁，让热情在心思天就有爱共理想去承受。愿我愿我能化作蝴蝶自由飞，命运自操控自创传奇。当我始终想念你，是你伴我高飞。 飞，蝴蝶不再伤悲。 太棒了！ 我写的。 我知道，我昨天晚上听见你在唱了。 昨天晚上写歌词儿，怎么想都想不出合适的来，现在有了。 对。同一个问题， 你是真的爱上他了吗？ 我看我这辈子也不会再爱上任何人，我不喜欢这样，这样好像有很多麻烦似的，到最后啊，总是有人受到伤害。你吃东西吗？ 我不饿，你呢？ 整天都饿。我都说了，我只对我的肚子感兴趣。咱们去快餐店吃东西吧，我知道快餐店在哪儿，出大门转右45步。 那里是洗衣店，快餐店在51步，我这儿有东西吃。 哎，有什么吃的？ 我看看。 你看看，有什么东西吃？ 有大红肠。 哇哦，大红肠。 还有德国肠。 德国肠。 还有一小瓶酸菜。应该还有半盆土豆色拉。 你这儿已经是一间快餐店了。嗯，我来帮手。 哦，抽屉里有餐具，你帮忙收拾一下吧。 咱别收拾桌子了，咱们野餐吧。 野餐？ 啊。 去哪儿？ 在地上。 在地上？ 啊。 那好，那不用收拾桌子，我这儿有块餐布，你把它铺到地上吧。接着。 严重。 Yes。 哦，对了，盲人是不是真的会遗传的？ 不太清楚。 那你爸爸看得见东西吗？ 现在，我想看不见了，因为他已经死了6年了。不过在死之前，他视觉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我想，你一定很挂念他吧？ 有点。我爸爸呢，从小看着我长大，是我从小到大唯一的朋友。他这类人就是不做我的爸爸，也可以做我的朋友。他死之后，我妈妈就死了。他觉得自己责任重大，又要当爸爸，又要当妈妈，还要兼职当我哥、伯姐、表哥、表姐、律师、医生、袁大爷、七大姑、八大爷。 知道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哦，对了，那医生有没有给你解释为什么您生下来就看不见东西呢？ 有啊，病毒，就是说医生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的医生每当检查不出病因的时候，就胡扯什么病毒。 哎。我听说有梅毒的孕妇就会生瞎了眼的小孩儿。 我不太清楚，不过下次见面你可以帮忙检查一下，谢谢。 我什么时候看见他？ 一个月之后。 啊，等等， 我还有一个月的自由。当时钟一敲响一个月的时候，我妈妈就会破门而入。她的名字叫 Florence Baker， 是一个儿童心理学家，还是个作家。哦，你有没有听说过她的名字？ 没有。不过我从来就记不清其他人的名字。 他写过一系列的儿童系列故事，你猜那些故事写什么的？ 写儿童的。 写盲童的。小小多尼的。 小小多尼的。 就是我了。 你又想出风头？ 真的，我骗你干什么？不过呀，我最讨厌人家叫多尼。 多尼。 告诉我该在哪里停下来。 等一会儿。 哎，你去哪儿？ 你看见就知道了，真他妈该死。 花儿，给。 哎，我来。 哎， 哦，对了，你给我说说那个 Donnie Duck 的故事。 好啊，Donnie Duck， 12岁 了，跟我一样，一出生便双目失明，但失明对他来说任何影响都没有。他会开汽车，开火车，他甚至会驾驶飞机。他其他的感觉更是厉害。他隔着很远就可以感觉到哪儿有人在打劫银行，他的嗅觉更是灵敏，他可以感觉到所有坏人所做的肮脏事情，他消灭罪行抱打不平。所以说呢，在每个故事的结尾都是他得到什么警察局啊、联邦调查局啊、安全调查局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奖章。Donnie Duck 最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不用心去看的人比瞎子都不如。 那比超人还要超人呢。 盲童小超人。 那咱们就得干一杯庆祝庆祝。 我只有普通的酒。 没关系， 用大红肠下酒。 好， 你这样。哇哇， 哎呀，哦对了，真的有人看你妈写的书吗？ 我正在计算步伐，我不想回头的时候一脚踏进我们的野餐里。哇！ 你真是太棒了！我要是个瞎子，肯定一脚踏进我们的野餐队里。谢谢。 我妈妈写这些故事呀，就是想让我成为真正的盲童小超人。 哎，来， 谢谢。 你在哪儿念书？ 我们家的客厅里有专门的家庭老师教我。 有门学校啊？ 对啊，我不知道，我直到一年前我才知道。 怎么直到一年前你才知道有盲人学校啊？ 直到一年前，我们家隔壁搬来一家姓 Fletcher 的，他们有个女儿叫 Linda， Linda 经常来给我读书读报纸，她是我爸爸死后第一个和我谈得来的人。 Linda 真的懂很多东西，她经常开着车子把我带到城里去，我介绍很多朋友给我认识。哦，还带我去 party 呢。忽然之间我才明白什么叫生活，什么叫学习。从前在家的时候就跟一个大铁笼一样，是 Linda 教会了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自信心。她还说服了我，我才大着胆子搬出来过自己的生活。哦，她帮我找了这个房子。你别说，刚一开始我真有点害怕，不过现在我可以自信地说，我什么事儿都能自己办得到。 那现在 Linda 呢？ 几个星期前他结婚了，去了芝加哥。我真想他。哦，我是说，如果有他在的话，一切事情都简单多了。 我现在不是在这儿呢吗？我就住在隔壁。你要是有什么事可以敲敲门。 哦，不用，你轻轻地说一声，我就能听得见。 哎，不如这样吧。 什么？ 我们打开那扇门。 打开哪扇门？ 哦，就是通去我房间的那扇门。我知道一定有钥匙的。我们要是把这个门打开，就用不着在外头的走廊走来走去了。 我这儿哪有钥匙 啊？ 楼下管理处肯定有钥匙。 对。 对不起，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打开那扇门。 为什么呢？ 因 因为打开那扇门，我们感觉像同居。你笑什么呀？ 哎呀，我的妈呀！你怕什么的？咱们现在是朋友吗？ 但是其他人会怎么看呢？我管其他人怎么看干什么？我又看不见他们怎么看。 就是。哎， 那 来，我知道，咱们用这把刀把那个门撬上去。 好，哎，那有个柜子要先移开。 对，快来帮手，小心点啊！ 哎， 哦，挪去你那边。 嗯， 来，一二三。 哎，对面是什么？ 我的卧室。 哦， 打不开呀。 你慢点。 嗯，怎么那些坏人望着锁笑一笑，锁就开了？我们这些好人呢，怎么开也开不开。真他妈该死。 哎，我听到啪一声，是门开了。 不是，是我敲了一下。 能让我试试吗？ 好啊，啊，你可得小心点啊。刀。 哎，你过来，我挂着点东西，你过来拿刀。 哎， 相信我啊！ 一二三，太棒了，太棒了，开开了！啊，别看，别看，别看，别看，就跟狗窝似的。 好，好，好，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你不要整天跟我说对不起好吗？ 我看我这辈子也习惯了说对不起了。 如果你下次要把门关上的时候，记得提前告诉我，我不想把我的脸撞平了。 你是不是希望你那个 Linda 住在那边呢？ 你为什么这么问？ 我想看看你是不是还爱着她。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爱她？ 你要是觉得我问得太过分，你可以不说的。你是真的爱他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这是我的秘密。 他长得怎么样啊？ 很美。 你怎么知道？你又看不见。 我用手摸过他的脸，就跟盲文书一样，书的好坏、人的美丑，我都可以用手摸得出来。 那你想不想摸摸我的脸呢？ 想。 我长得跟仙女儿一样。 真的？ 我跟玛丽莲梦露啊长得一模一样。 我又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长得一模一样，我又没摸过玛丽莲梦露了。其实我一直在想，如果有一天给我一分钟时间让我看得见，就一分钟，我真想看看我自己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告诉你，你长得很可爱，很性感。 你的头发很软，卷卷的，还很长。啊啊！什么东西啊？ 我的假发。 你是秃子？ 不是，我不是秃子，我有头发的啊！你不信你摸摸来。哎呀，你别怕，我求你，你就摸一下啊，摸来，是吧？哦，你揪。哎呀！ 哦，对不起，是真的。吓死我了！啊啊啊！这又是什么东西啊？ 哎呀，我的假睫毛！ 你自己没睫毛啊？ 哎呀，不是，我有睫毛，人家想着那个眼睛有假睫毛，不是看起来大点吗？ 搞了半天，你浑身上下都是假的。 我真想看看彩虹是什么样子的。我算了，还是不看了。看了之后一分钟又看不见，那不更难过？ 我会告诉你彩虹是什么样的。 谢谢这个。我知道你告诉我的彩虹和我心里面想的彩虹一定是一样的漂亮。 对了，有一件事要跟你说清楚。 什么？ 刚才我把你的手放在我那儿，是不是吓了你一跳啊？ 有点。不过我不是害怕道德观念什么的， 我就想告诉你，我不是那种人，我不是随便抓男人的手放在我胸上的。 我知道。 你知道吗？我要是对个男人有兴趣呢，只要我对他有一个特别的微笑就行了。 特别的微笑？ 嗯。 那我摸摸特别的微笑。这就是特别的微笑了。 现在怎么笑啊？赶明再笑给你摸吧。你知道吗？对你是不能用特别微笑这种方式，所以刚才才把你的手，哎呀，反正我不希望你觉得我是那种人吧。 知道。 还有，我想告诉你，你刚才真的是太棒了。 刚才就像放烟花一样。 像放烟花，像圣诞节似的。 哎，这样。这要去哪儿？ 哦，对了，有样东西要送给你。 什么呀？找到了吗？ 送给你的。 什么？ 你摸摸， 项链。 是爱的项链。你知道吗？我做嬉皮士的时候啊，总是戴这种链子。你弹吉他也应该戴这种链子才像样的嘛。 像什么样啊？ 你的头发还是不够酷。 不行啊。 还有什么吃的？我又饿了。 你又饿了？ 食欲大的惊人吧。 那冰箱里有两个苹果。那你把那个苹果吃了吧。 谢谢。来，拿着苹果坐着别动。 哎，这样，你别给我弄个嬉皮士的发型了。 不会，反正够酷就行了。 这样，你什么时候当过嬉皮士啊？ 刚刚结婚之后吧。其实啊，我那个时候做嬉皮士啊，主要是想气死我妈。可是我妈呀，一看见我这个古灵精怪的打扮呢，就兴奋地大叫：“好酷！”第二天呢，我妈就跟我打扮成一模一样了。你说你要抗议，可是你抗议的那个人呢、跟你一模一样，你还怎么抗议得下去呢？太帅了。 这样会不会很怪啊？ 不怪，一点也不怪，特别有魅力，特别有性格，就跟明星似的。我告诉你，有魅力胜过有天才。如果你有魅力呢，就什么也不用干，自自然然会有很多人排队买票来看你的。你好漂亮啊。你的心一样是那么漂亮。 这样。我真的很喜欢你。你又干什么？ 哎呀，真是饿起来连生菜也得吃。 妈妈你好。 汤姐。没有上街 啊？这样啊？这就是我妈。 你妈？ 难 道我已经来到这儿一个月了吗？ 妈，这位是毕太太。 嗨。你好，毕太太，你也是住在这儿的吗？ 不是，我住在隔壁的。对，刚才我进来时叫阿刚帮我拉拉链。 是吗？那你的衣服呢？ 衣服？在床上。 你穿起来，快穿起来！ 妈妈，我们不是有约在先吗？你干嘛今天来？ 啊，我在附近逛街。 附近大公司51街，我这里是11街。 买了2件衬衫给你，我想让你早点穿上。 妈妈，我不要你的衬衫，不要用衬衫当借口好吗？ 当你、 麻烦您帮我拉下拉链，我自己够不着。 当你，你离开家庭就是为了要住在这儿？ 没错。 这可不像是白金汉宫啊。 我这儿当然不像白金汉宫了，我这儿像印度的泰姬陵。 为什么要在地上吃东西啊？ 刚才野餐来着。 妈妈，你以后要尝试在地下吃东西的，感觉很好的。 你的这些家具都是从哪里来的？ 有一些是从前的房客留下来的，还有一些是我自己到旧的家具店里淘的。 让我来猜一下，哪些是我儿子自己买的？ 好啊。 这是什么呀？ 你看见什么了？ 我的房间。 你有没有考虑请人帮你打扫打扫啊，毕太太？ 其实我自己可以打扫的，可能我是邋遢了点，但是我一点也不脏，因为邋遢跟脏不是一回事。 这扇门一直这么开着的吗？ 哦，不是，是锁着的，今天早晨我们才打开的。 这又是什么呀？ 你又看见什么了？ 我就是希望知道看见的是什么。 你的床。 我的床。 太棒了， 你就睡在这个上头， 睡得真香啊。 睡着了摔下来怎么办呢？ 爬上去再睡呗。 那来， 那你的衣服呢？ 卫生间里有个衣柜。 那卫生间又在哪儿呢？不会是藏在床底下吧？ 你怎么知道？就在床底下。 果然是在床底下啊。 你说的一点也没错。 什么？ 我看你妈呀，真的不像是有梅毒的。不过就是奇怪，她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不一样的儿子？哦，对了，你刚才为什么要叫我做毕太太呢？ 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这让你显得比较重要。我的嗅觉很灵敏啊，我妈妈最喜欢用的香水叫折腾，她每次出门之前呢都会喷上一大瓶，所以说她一进门我就会闻到她在那儿。 哎呦，那么就跟挂了铃铛的猫似的，喵。她又干什么呢？ 她在检查我的内衣裤够不够穿，我妈妈对我的内衣裤也非常的感兴趣。我妈妈在这儿啊，就是收集证据，然后强迫我回家去。我以为她一进门就会说：“哦，天哪，我真是忍不住要哭了。”她竟然没有说，真让我失望。 她没说完呢，她肯定会说的。 不会，我最了解我妈妈的性格了。如果她要说的话，她一早就说了。 咱们赌一赌，赌一顿饭。如果她不说呢，我请你吃饭。可是她一会儿再说呢，你就得请我吃饭。 一言为定。 Yes。 买菜去。 你再去买。 你所谓的卫生间真是挺好的。难怪你要把它藏在床底下。 我以为你要说点什么别的呢。 我没有说完，我还有很多话要说。 那快说呀，说了大家都痛快嘛。 我只有一句话要说。 他说了。 导你，你看不见你住在什么地方，这是你的福气。 哎呀妈妈，眼不见为净嘛。 老实说。 老实说。 他说了。你让我又伤心又惊讶。 我输了，今天晚上7点半你过来吧。 一言为定。 你卫生间里为什么连个浴盆都没有啊？ 浴盆在餐桌的底下。 哦天哪，我真是忍不住要哭了。 我输了，晚上请你吃汉堡包。 没问题，不过一个人至少要吃两个。 哎，妈妈。 我不只是因为你住在这狗窝里我感觉到伤心，我是觉得你整个人都瘦了，你没有长肉啊。 妈妈，我的肉都在这儿，体重符合标准，身高1米78符合标准，年龄符合你的标准，11岁。 你平常都吃些什么呀？啊，冰箱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呢？只有一颗生菜跟一个苹果。 哎，哪还有苹果呀？ 在生菜的后面。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有两个。 请问 毕先生在哪儿啊？ 谁是毕先生啊？ 我猜应该是你丈夫吧。 我丈夫？哦，Jack， 哎呀，我不知道那去哪儿了。哎，不过上次我见他，他好像是坐在汉堡包店门外。 我很好奇，我想多知道点关于你的婚姻情况。 我的什么婚姻情况呢？ 妈妈，阿肖已经离了婚。 毕太太，你今年几岁啊？ 19。 19？ 嗯。 而你已经结过婚又离过婚。哎呦，这是。 习惯 吗？阿娇，你再告诉我妈妈，你结婚多久就分开了？ 6天。 6天？我难道说每逢星期天你的婚姻就要休息一下？ 我看王瑞先回去换衣服吧，我一会儿还得去考演员呢。 啊，你是一个演戏的？ 对呀。 除了看见你穿着内衣内裤在这儿走来走去以外，我还没有看到你其他的表演。 妈妈， 我在给花叶山中学演出过，我演的那出戏叫米卡杜。 哦， 我那个角色叫叉烧包。 是吗？你妈妈知道你住在这儿吗？ 当然知道了。 她赞成你的生活方式吗？ 有。我的什么生活方式呢？ 妈，你做问卷调查。 你不要插嘴。毕太太，我想你不介意我再问你几个问题，是吗？ 我看王瑞先回去换衣服吧。 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我哪位爸爸呀？ 你有几位爸爸？ 一个亲生，3个继父。 你妈妈结过4次婚， 仅仅是到现在为止。 你是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 不是一个，是几个破碎的家庭。 你妈妈为什么要结这么多次婚啊？ 我怎么知道啊？可能是她喜欢吧。我妈呢，就喜欢结婚的仪式，而不喜欢结了婚以后的生活。 听众朋友，话剧《蝴蝶是自由的》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落花流水，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 和煦阳光，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 牵着我的手，一同前行。关爱盲人， 让我看见 照亮世界。 世界就在我眼前。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天是蓝的，整洁； 云是白的，纯洁； 树是绿的，充满希望； 污染是灰的，我讨厌雾霾。 蓝天白云，碧水绿树，换掉孩子眼中的灰色。 低碳出行，绿化环保，赶走孩子心中的雾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昆明湖好美啊。 北京市民家庭用水2天喝掉一个昆明湖。 北京每年洗车耗水相当于12个昆明湖， 每年抽取地下水相当于280个昆明湖。 啊，那昆明湖会消失吗？ 规划半个世纪，施工10多年，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千里汉水终点就在颐和园。 昆明湖的美丽来之不易，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我喜欢旅游，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拍美丽的风景，拍家人的笑脸。我会变魔术，女儿说我总能变出一个个袋子，把她旅游时吃的零食果皮统统装下。